心爱的人分享，我总是算错了方向，相信却又不能忘，放不开魂牵梦系，爱的你无处说凄凉，回首灯火已难删除，是否还有你。说起来人生的不负风尘，不能够留一点回忆，难舍又难分，已无可追寻，烟消云散的往昔。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，这个你我永远不提，三回又相依要留在心底，陪我一路到天涯。 小感动， 对我说，今生今世相守。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帆，陪随我到聪明吧。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晚星，亮光今晚月亮。

能不能不分手，亲爱的别走，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，难道你就不会心动？ 说破，舍不得失落。